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7集。22个玩家已经隐隐有了分队，黑头发黑眼睛的亚洲人自觉地站到一起，西方人也组成一个个队伍，他们似乎都选择好了自己要攻击的对象，也没打算互相联手，但是有一件事是他们都可以做到的。 Go！ 22个玩家突然一起发起攻击，6个怪物，22个人，平均3-4个玩家对付一只怪物，但所有人都想攻击最弱的怪物，于是彼得潘和薛定谔就成了突破口。见状，另外几个黑塔 BOSS 全部围攻上来，情势非常不妙，一下子变成了混战。薛定谔被机器管家抱在怀里，不停地朝玩家扔各种各样的道具，小黑猫一边扔一边愤怒地吼道，一转头，小黑猫看见了唐默和傅文铎，圆溜溜的大眼睛瞬间瞪直，薛定谔怒吼道， 圣诞老人，你要是把他们给我杀了，我立刻给你做一个纯金的新马桶，带自动冲水功能的，纯金的。 圣诞老人原本正驾驶雪橇和两个欧洲区玩家玩闹，听了这话，他双眼发亮，调转车头便向唐默和傅文铎这边来。 Merry Christmas！ 唐默右手一抬，数根钢针出现在他的手旁，他右臂一挥，钢针们齐齐射向圣诞老人。另一边，傅文铎直接冲向薛定谔，黑色利器劈向小黑猫。机器管家抬起手，用手肘挡住傅文铎的这一击。钢铁碰撞的声音在迷宫中响起，傅文铎眯起眼睛，再次攻向薛定谔和他的机器管家。他知道唐默不是圣诞老人的对手，能拖延的时间并不长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另一侧，红桃王后与穆回雪、安德烈、白若瑶对上，他那两边还有两个美国玩家，五人联手，红桃王后渐渐落入下风。穆回雪找到一个时机，一鞭子甩向方舟，整个人借力准备飞上大船。红桃王后回头吼道， 该死的格雷亚，你站在那里亲吻诺亚的船不过来帮忙，我绝对要把你剁成肉酱当我的花肥。 是的，从头到尾只有5个黑塔怪物与玩家动了手，还有一个黑塔怪物，怪奇马戏团团长，他用痴迷的眼神抱着诺亚方舟，疯狂地亲吻碧玉做成的船舱，抚摸上面雕刻用的黄金。红桃王后拦住穆回雪的去路，又扭头骂了一句。格雷亚这才失落地看了宝贝方舟一眼，用手按了按礼帽，叹气道， 哎，好吧，让一个淑女等待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，虽然你也算不上淑女。 话音落下，他嘴角勾起，下一刻，一把小巧精致的手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射向那个美国玩家，射穿了他的手臂，美国玩家发出痛苦的叫声。洪水不断地侵蚀迷宫，即将抵达中心。这些黑塔怪物完全没有离开逃走的意思，他们疯狂地屠杀玩家。终于，有玩家被狼外婆一爪子屠成两段，他还没有死，他惊恐地拿出一块金色的硬币，想要在狼外婆彻底杀了自己前离开这个游戏。可他话没说出口，狼外婆大张着嘴，将他的头颅吃进肚子里，打了个饱嗝。 嘿嘿嘿嘿，谢谢你的金币。 有人死亡，再加上洪水的威胁，令这些自以为很强的玩家再也不敢怠慢， 原本他们确实有想法，让这些黑塔怪物杀了玩家，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。可是真的有人迅速死去后，他们终于明白，不合作根本无法通关这个支线任务。一个棕发蓝眼的强壮男人用英文大声说：“ 恭喜薛定谔！” 小黑猫惊吓地瞪圆了眼睛。 哼，为什么总针对我？ 因为你最弱。所有玩家在心中回答了这个问题，齐齐转身攻向薛定谔。十几个五层水平玩家的联手攻击，令薛定谔根本没来得及用什么道具，就被他们攻破。防线一旦被破，很快就有玩家拿出奇异的道具，凌空跑上诺亚方舟。当狼外婆等人赶到时，已经有七八个玩家登上方舟。他们上船时，耳边便响起了黑塔没有感情的提示声：“ 叮咚，支线任务离开诺亚的迷宫已完成。” 穆回雪一鞭子捆住方舟的围栏，将自己和安德烈全部拽了上去。然而唐默被圣诞老人缠住，无法脱身。傅文朵本来对付的就是薛定谔，他可以第一个上船。看到唐默无法离开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上去，两人一起对付圣诞老人。傅文朵这一走，让出了一个位子，白若瑶笑嘻嘻地说：“ 哈哈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 娃娃脸青年正要上船，一道黑色的影子突然向他扑来，白若瑶脸色大变，向后跳开。只见狼外婆舔了舔尖锐的牙齿，恶狠狠地看着他：“ 人类，你的肉虽然有点臭，但是你弄坏了我的裙子，我要吃了你！” 白若瑶大叫道：“ 你的裙子他妈根本就是你自己弄坏的！” 一个玩家被格雷亚的短杖刺穿胸口，一个玩家被红桃王后逼得使用道具离开游戏。越来越多的玩家上了船，最终只剩下唐默、傅文铎、白若瑶，还有两个欧洲玩家。洪水冲垮了最后一堵墙，向中心的大船袭来。穆回雪站在甲板上，找到一个机会，将鞭子甩向傅文铎，直接捆住了他的手臂。“ 傅少校，拉着唐默上来。” 红色的鞭子在穆回雪的手臂上绕了几圈，紧紧缠住。他怒喝一声，用力将傅文铎拽上来。见状，安德烈和炼鱼筝也来帮忙，三人一起用力，傅文铎很快便被拉上来。他一把抓住唐默的手臂，也将唐默拉来。大水已经逼到眼前，一个欧洲玩家被冲进洪水里，另一个欧洲玩家咬紧牙齿，肉疼地拿出某个道具，一下子在空中飞起来，飞向方舟。唐默被傅文铎拉着飞向甲板时，他的余光瞄到白若瑶，白若瑶被狼外婆缠着无法脱身，他双目睁大，同样看向唐默。不知怎么的，唐默下意识地伸出手：“我是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”异能发动，细细的橡胶绳从唐默手心射出，捆住白若瑶的手腕，将他也拉了过来。洪水冲到圣诞老人的雪橇，圣诞老人失望地啊了一声。方舟上的玩家只见他和他的雪橇被一个巨型泡泡包裹住，浮在洪水上。同样，狼外婆、彼得潘、薛定谔、红桃王后，他们一碰到洪水就被透明泡泡包住。红头发的萝莉王后愤愤地鼓起嘴巴：“ 混账诺亚，你的破迷宫就不能大点儿？洗澡水就不能来慢点儿？我差点就能杀了这些臭臭的人类！” 黑塔怪物被洪水碰到，原来会被泡泡包住，再随着大水离开这里。但是大船上的所有玩家都知道，人类肯定没这么好运，掉进洪水里会是什么后果，谁也不愿意去尝试。其他玩家看到穆回雪三人想拉唐默三人，都露出诡异的神色，有人想上前阻止他们救人，以此淘汰对手。炼鱼筝松开拽着鞭子的手，冷冷地盯着他们，亮出银色匕首。其他区的玩家思索片刻，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看着，不再上前。以傅文铎、穆回雪和安德烈的实力，别说拽两个男人， 就是拽20个男人上船都不在话下。然而，就在他们想把唐默和白若瑶拽上来时，一股恐怖的力量骤然出现。穆回雪整个人被鞭子拽着向前连跑三步，差点就要将鞭子脱手。他抬头一看，双目缩紧。 格雷亚塞克斯。 只见金灿灿的大船船舱上，一只黑色手杖牢牢插进船身，令它的主人被吊在半空，没被洪水触碰。大水在一身礼服的绅士身旁泛滥，随时能碰到他，可只要洪水没碰到，他就可以不被泡泡覆盖。马西团团长微笑着侧过头，一只手握着手杖，一只手牢牢抓住白若瑶的小腿。他也不动手，就这么从下往上笑着看着白若瑶和唐木。他做出口型：放弃你的队友，人类，做回虚伪的你。白若瑶眼角一抽，很想把这个混账踹下去，可哪里能做到？明明格雷亚随时能动手，甚至找机会杀了白若瑶和塔莫，偏偏他就不这么做，仿佛在等待一出好戏。傅文铎、穆回雪、安德烈三个人加在一起，竟然也没办法从格雷亚的手中将塔莫、白若瑶拽上来，只能保持一个平衡。格雷亚轻轻笑道：“人类都是这么伪善吗？亲爱的塔莫，你还不放弃？再不松手，我就要对你们一起动手了哟。”唐默沉默地看着格雷亚，接着他看向白若瑶。有件事格雷亚猜错了，他和白若瑶从来不是队友，别说松开白若瑶的手，就是把这家伙踹下洪水，唐默都不会感到自责。当然，白若瑶肯定有逃生的把握，估计也有一枚国王的金币在手。唐默想都没想，橡胶绳的一分钟异能限制已结束，他随时可以解除异能，把白若瑶扔下去。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从下方传来：“ 唐默，不许松手！” 唐默一愣，接着理所当然地反问：“ 凭什么？” 白若瑶愣住，等等，好像真没有凭什么。白若瑶沉默了下，声音平静：“ 我要通关七层，七层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你救我这一次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怎么样？” 从没听过神经病这么认真的语气。唐默惊讶地看着对方，只见白若瑶冷冷地盯着他。最终，唐默还是没解开绳子，他冷笑道：“ 哼，记住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” 没松开手，一方面是唐默对白若瑶的人情有点心动，让这种神经病欠一个人情似乎还算值得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，他相信傅文铎，傅文铎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只见傅文铎看着下面的情况，他思索几秒，松开握着鞭子的手，鞭子又往下掉了一截。穆回雪奇怪地回头看他，傅文铎翻手从背包里取出一只银色长筒型金属物体。见到这东西，穆回雪脸色一变。 M70 反坦克手榴弹，你竟然有这种东西？ 傅文铎直接拽下手榴弹底部的拉扣，用力地将它扔向远方。他扔得极远，完全炸不到格雷亚。然而，当这只手榴弹掉进洪水后，一道沉闷而有力的轰炸声从水底响起，众人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刹那间，洪水滔天，冲击波掀起10米高的海啸，疯狂地朝诺亚方舟袭来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